三三，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。FM 幺零零点六 ，FM 幺零零点六，京津冀之声。 解读三地康养政策，畅谈健康养生知识，探访智能康养产业。FM 幺零零点六，京津冀之声。京津冀康养驿站， 智慧康养，乐享人生。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幺零零点六兆赫，每天上午10:30到11:00，下午15:00到15:30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，我是主持人王磊。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。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，都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。好了，收音机前的朋友们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请到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学博士、名老中医传承博士后李海玉女士。李老师您好。 您好。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的李海玉。 嗯，非常高兴请到您，李老师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李老师要和大家说的是围绝经期。我们说，我们怎么才能知道我们这个围绝经期是提前了呢，还是错后了呢？我们哪些人容易过早的这个绝经呢？这是很多的女性朋友都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哈，怎么判断自己的绝经了？ 这个围绝经期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它呢是和绝经有关的这样的一个时期。判断这个围绝经期呢，首先呢是看这个年龄。年龄的话呢，我们首先看这个得40岁以上。如果呢40岁之前，可能就不能称之为围绝经期了哈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说判断这个有没有月经紊乱的表现。如果出现了月经紊乱啊，我们超过了40岁以上，那么这个时候可以判断是不是进入了围绝经期了这样的一个阶段。还有会出现一些典型的一些症状，比如说我刚才说了围绝经期的典型的症状呢，就是潮热出汗，这个是比较典型的一些症状。还有可以结合一些客观的指标来判断，比如说做一些激素六项的一些检查，那么可以看到雌激素啊、卵泡刺激素啊这样的一个雌激素的一个情况来综合的判断。还可以做 B 超的检查， B 超检查我们可以看卵巢体积是不是缩小了，卵泡的数量是不是减少了，还有是不是卵泡不再发育了啊，这些呢我们都可以判断这个我们进入了围绝经期啊，是进入了围绝经期。但是呢，围绝经期什么时候结束呢？因为围绝经期呢是绝经后一年的时间，这个阶段都叫围绝经期。为什么是这么说呢？就像我们不知道这个什么时候，我们人生的第一次的月经是什么时候来的，我们无法预测一样哈。最后一次的月经什么是什么时候，我们也是无法预测的，这个都是后知后觉的。只有一年以后没有来，哎，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判断它是绝经了。所以从这个角度，我们要是说通过这个绝经来判断的话呢，当你意识到我已经绝经了，这不就是最后一次月经一年以后了吗？当你意识到你这个绝经了的时候，你的围绝经期已经是度过了。嗯，是这样的。我们可以大概可以知道有一些人他可能会提早的会绝经啊，但是具体的时间就不好判断了。那么我们中国的这个妇女的平均的绝经年龄呢49岁半，那么这个决定绝经的这个年龄呢和这个遗传因素啊、营养啊、生育啊、还有这个肥胖啊、生活方式都密切相关的。那么一般认为呢，这个妈妈或者是直系的姐妹她的绝经过早的话，你本人也会绝经会比较偏早。 还有呢营养不良，身材瘦小啊，这样的消瘦，这样的一些人往往就会更早的绝经。 嗯， 那么肥胖的一般绝经会比较晚。 哦， 还有呢平时他这个月经紊乱的这样的一些情况，他绝经也会比较早。那么月经量多的，还有多胎生育的哈，生育了多胎的这样的妇女呢，她绝经会相对较晚一些。 嗯， 还有抽烟的人相对来说绝经会比较早一些。还有一些这个有一些慢性病的，结核病啊、肝病的一些消耗性疾病的这样的一些人，他绝经也会比较早。 嗯， 还有人生当中经历过一些巨大的一些变故的一些人，他也会绝经比较早。啊，我们只能说这个初步的根据这样的一个数据吧，哈，来判断一下。嗯， 那么这个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呀，我们到了这个围绝经期的时候哈，就像您说的似的，我们都会出现一些这种潮热呀，不正常的这些症状哈。那么围绝经期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应该进行一些调理呢？ 围绝经期呢，是我们女性的一生当中必须要经历的一个阶段。中医学认为呢，这个女性的生命过程它是以七年为一个阶段的。那么这样的一个阶段和人的这个肾气的变化有关。那么在《黄帝内经》当中就记载了女性七岁、十四岁、二十一岁、二十八岁、三十五岁、四十二岁、四十九岁的一个生理的特点。他举例就是说，女子七岁肾气盛，齿更发长。那么到二七呢，是叫天癸至，人脉通，太冲脉盛，月事以时下，故有子。十四岁的时候呢，人脉我们就通了，然后太冲脉、冲脉呢，这个时候就比较旺盛，这个时候气血充盛，月经也来潮了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就可以有生育功能了。到21岁啊、28岁、35岁、42岁啊，中医也都有关于这样变化的一些论述。到77的时候，49岁，中医学认为这个时候是人脉虚，太冲脉衰少，天癸竭，地道不通，故形坏而无子。这个时候呢，天癸也竭尽了，月经也没有了，这个时候就没有生育功能了。那么女性我们在这个绝经前后呢，肾气是亏虚的哈，冲脉和人脉是虚衰的啊。我们中医说呢，这个肾呢是先天之本，它是五脏六腑之本，十二经脉的之根。那五脏六腑都和肾有关，十二经脉的气血充盛啊，这些也都和肾是有关的。那么肾气呢，是对人体的一个脏腑啊、经络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。那么肾气亏虚，天癸衰竭以后呢，那么肾的阴阳平衡就失调了。肾的阴阳平衡失调以后，我影响了五脏的阴阳功能的失调，进而形成了我们整体人的阴阳功能都出现了一个失调的一个情况。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肾阴不足，阴虚火旺，它就会出现潮热呀、汗出啊、烦躁啊、失眠多梦的一些情况。然后肾阴亏虚了，它就会出现这个头晕、耳鸣啊、腰膝酸软啊、脚跟疼痛啊这样的症状。然后阴虚血燥，那么肌肤和这个阴道失去了津液的这样的一个濡养，那么就会表现为皮肤干燥啊、阴道干涩。中医说血燥生风以后呢，就会出现皮肤感觉的异常啊，有麻木啊、瘙痒啊，或者是有蚁形感哈，这样的就像虫子像爬行一样这样的一些感觉。这些呢都和精气不足是有关系的，但是它会进而影响这个五脏的功能。那么我们的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呢，就是通过我们的调理达到让人体的阴阳平衡达到一个新的一个平衡，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围绝经期要达到的一个调养的一个效果。因此呢，这个围绝经期呢是要进行一个我们的调理的哈，调养的。那么围绝经期的调养来看呢，最要做的就是一个心理的一个调整。 因为围绝经期呢很容易发生焦虑啊、烦躁啊、抑郁、悲观、失落等这样的一些心理的反应，严重的话还会有产生心理的障碍。所以呢像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时期呢，这个爱人啊、母亲啊、姐妹啊，如果处在这样的一个时期，那么要多予加以更多的关注和体贴和理解哈。这个女性本人呢，她应该更多的了解这个时候的这个生理的变化，还有心理的特点，了解相关的一些保健的知识，那么对自己身体的情况心知肚明了，要正确认识这样的一个阶段，然后树立一个自信心吧哈。本身这个围绝经期呢是我们人生必经的一个阶段，现在这个我们的平均寿命我们现在是80岁哈，绝经的年龄是我们说平均是50岁的话，我们绝经以后还有30岁30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呢，是吧哈。这样的一个30年的时间，积极看待的一些人，这个围绝经期也好，后面老年期的这样的生活质量都会非常的好啊。有些人是这样看待的，比如说啊，我以后再也不来，我再也不用买卫生巾了哈，每个月买卫生巾，不用每个月都会出血哈，啊，多好啊，我以后后半生都不用这个出血当中这样的度过了啊。那么以这样积极的看待的心理呢，是有助于平稳度过围绝经期的。但是很多人就是知道哈，我知道这样的一些知识，但是呢我有的时候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哈。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怎么样进行一个心理的调整呢？它有几种方法。第一个就是一个转移注意力，不要特别关注自身的一些变化，把精力呢转移到其他的一些事情当中。你可以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啊，当你这个有兴趣爱好的时候，你对自身的注意力转移了，你的心情啊，这个也可能就调整了。还有一个就是多社交，多找朋友聊聊天啊，多出去游玩啊，这些事情，这样的时候他这心理的调整是有帮助的。第二个就是说培养乐观和这个开朗的一个性格，这样出现消极的症状的时候呢，自己呢及时克制自己。有一句话叫傻小子做梦娶媳妇儿总想好事，在这个时期呢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傻小子哈啊，多想想一些开心的一些事情哈，用乐观的心态来对待这样的一个人和事情哈，保持和谐的人际关系。 您的血压正常，水果削皮完成，牛奶温度偏低，正在自动加热。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，畅谈健康养生知识，探访智能康养产业。 京津冀三 D 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。 FM 100.6京津冀之声，京津冀康养驿站。智慧康养，乐享人生。 每天上午10:30到11:00，下午3:00到3:30，为您倾情呈现。 以往举一个这样的一个例子哈，有一家人这个楼上，比如说楼上装修，你在家里待着，楼上一直装修的话，通常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呢，有一些人是这样的，他就忍耐。啊，他就跟那儿憋着啊，很生气哈，就跟那儿装修吧，但是他觉得也没有办法，他就跟那儿忍着，这样是一类人。还有一类人呢，忍着忍着忍无可忍了，上去了，然后跟楼上吵一架啊，他一下子解了气了，但实际上他还是不是很痛快哈。还有一些人呢，哎，他也解决不了了，那这样，索性你在这儿在装修嘛，那我没有关系，我就你装修的时候我就出去了。啊，我天天出去玩，去公园遛弯，找朋友聊天啊，避开了。从这样来看呢，避开的这个人对他的身体是有好处的。最不好的是哪种情况呢？是那个在家里忍耐的那一类，虽然啊很烦，但是在跟那忍耐的哈，这样的一类人对身体是非常不好的。还有一个就是说调整心理的方法，就是向家人和朋友倾诉哈，找谈心。能哭的话呢，最好是痛快的这样的一个哭一场。有些人他就找谁他都哭不了哈，想哭但是哭不出来。这个时候我经常看到一些患者哈， 他到你这儿来，哎，找大夫来倾诉，倾诉完了以后呢，哎，他就会哭起来了，哭起来完以后，哭了以后呢，哎，这病都好了一大半了啊，就有这样的。如果说家里人这个没有人可谈心的，那你就找医生去做一些谈心，或者是倾诉，或者是做一些心理咨询啊。还有呢，可以做一些这样的一个体育锻炼吧，哈。适当的做一些这个适合自己体能的啊，一些不是很剧烈的一些运动，散步啊，慢跑啊，打太极拳啊，打网球啊，如果这些活动能够和朋友啊，甚至和自己的老公啊一起做，这样的话呢效果会更好一些哈。然后就是生活方面，生活要有规律，要去掉一些不良的一些习惯，比如说刚才我们也说了，这个抽烟它是提早绝经的一个因素，那么抽烟我们这个时候要戒掉了哈。然后就是按时睡觉，按时起床，要养成一个定时大小便的一个习惯。那么这样的话，那个生活有规律以后，尤其是睡眠的这个节律啊，它就能把握了天人合一嘛哈。人和自然的达到的统一的一个规律啊，这个生活有节奏和有规律，它就是一个体现天人合一的一个方面，起居有节，中医说的是哈。在饮食调养方面呢，就是要注意一些这个饮食结构要有一些改变，要少吃一些甜的，我们说碳水化合物的类的一些东西了，还有一些要低脂肪低糖，因为我们的这个脂肪的这个代谢能力消耗，降低血脂的能力也会减弱了，所以要低脂肪低糖，然后要高蛋白这样的饮食。那么尤其是要注意的是，我们要注意的是钙的摄入，比如说多吃一些含钙丰富的一些食品，比如说牛奶啦，虾皮啦，海带，小鱼，什么大豆等等哈，这些就是预防骨质的丢失吧。围绝经期出现潮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，我们这个每个人其实这个潮热产生的原因是不太一样的，那么针对这样的潮热的情况呢，我们可以就是努力找出来它到底是一些和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相关，结合自己的一些情况，然后呢来避免这样的一个，去掉这些诱因，这些潮热的情况就会发生的会少。那么通常来讲呢，像喝咖啡呀，吃辛辣的食物啊，还有喝酒啊，还有就是压力比较大呀，紧张的时候，它会促使一些潮热。那么结合自己的情况，看看到底是一些哪些原因，就避免这样的情况的发生。这样呢，你的潮热的次数可能就会减少了。这是一种。还有一个就是说，我们就是当出现这个潮热出汗症状比较严重的时候呢，多穿一些衣服，多穿薄的一些衣物，身上多披几件，这样的话呢，就是室内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呢，出现热的时候，你就赶紧把这个衣服给脱掉，这样衣服一脱掉呢，你就不会出现出汗的一些情况了，不会出现大汗淋漓的这样的情况哈，这样呢也容易适应这个室内的一些温度哈。那么还可以做一些这个冥想啊，还有瑜伽，通常就是冥想训练还有做瑜伽，可以控制我们这个潮热啊。就超重的肥胖的女性呢，我们可以减肥，减肥以后也会减少这个潮热的发生。那么我们说的这个大豆异黄酮哈，就是大豆的成分呢，它是有一些这个雌激素类一样的一些作用，那么每天喝一杯豆浆呢，也有缓解这个潮热情况的发生。还有失眠的这些问题呢，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。那么首先要保证这个睡眠环境要安静，那中医说呢，这个胃不和则卧不安，饮食方面呢，我们在这个下午两点以后尽量要避免喝这些浓茶呀，咖啡呀，酒啊，这样的一些刺激性和兴奋性的饮料。晚饭呢不要吃过饱，七八分饱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晚间呢避免做剧烈的运动，还有是避免受一些生气啊，或者是悲伤等一些这样的一些不良的刺激。白天呢尽量不要打盹儿啊，晚上他睡眠不好，白天可能会打盹儿。那这个时候呢尽量不要打盹儿，如果睡午觉的时候呢尽量不要超过30分钟啊，这样能够保障晚上的一个睡眠。那么 我们躺在床上超过30分钟没有睡着，那这个情况呢就不要在船上来回翻来覆去，或者是搁那儿瞪眼睛看天花板了哈，这样越来越睡不着。那么这个时候也可以起来做一些轻松的一些事情，等再困了然后你再去睡觉，是这样。那平时呢除了睡觉以外，这样睡失眠的患者除了睡觉之外呢，你不要在床上做一些事情。很多人喜欢在床上看书啊，床上呢在 iPad 看呢、啊、是这样。这样呢就尽量不要在床上做这样的一些事情，只有睡觉的时候困了我要睡觉了，这样的时候才去上床。那么还有一个，这个是结合气功啊练习用的一些方法，我也经常教患者的一个方法，哎，效果还不错。就是说躺在床上或者是睡不着的时候尤其这个比较适合是什么呢，就是半夜起来以后睡不着的患者，睡了一觉完半夜容易醒完了睡不着的这样的一些人，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躺着闭上眼睛，两个眼睛闭眼睛以后两个眼睛看鼻尖，鼻尖对心，这样的话呢就会避免你自己的很多的杂念，当你聚精会神的时候念头就会少很多，然后坐着坐着你可能就睡着了啊，是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。还有一些就是说睡前呢可以泡泡脚，我们在这个用花椒水啊盐水啊以微微出汗为这样的维度哈，可以泡脚也可以洗个热水澡，可以滴一些薰衣草的这个薰衣草香精啊，这样呢有助于对大脑起到镇静作用，可以促眠。睡前呢也可以喝一杯这个温热的牛奶啊，还有可以做用这个灯芯草啊，我们中医有灯芯草，可以用灯芯草做枕头枕着睡啊，这个灯芯草枕头也是有助于睡眠的。那么平时代茶饮的呢，我们可以用这个甘草小麦大枣茶啊，用炙甘草5克，还有淮小麦10克，红枣5个，先把这个枣掰开，然后和这个甘草啊淮小麦一起泡在茶杯当中，用300毫升的水吧，加一些水然后冲开冲泡啊，这个时候每天上下午可以喝一次，这样呢可以有安神的功效。如果这个容易心烦易怒的啊，我们可以喝这个玫瑰花茶啊，还有这个佛手花茶，这样它可以这个缓解这个心烦易怒啊的情绪，可以疏肝理气。我比较推荐的这个就是食疗方呢，是这个我们杨绛先生哈常用的这个棒骨木耳汤，这个你们听说过没有哈？就是杨绛先生呢，他就是几十年就把这个猪棒买来以后呢给它敲碎，敲碎以后呢就煮汤，煮汤以后熬汤，熬汤完了熬以后把这个上面的油漂出去，漂出去以后呢往里边再放这个木耳再煮开了以后呢做一大锅，然后呢每天可能放冰箱里，每天喝一碗每天喝一碗啊，这个呢对于预防骨质疏松啊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啊，所以杨绛先生这个寿命那么长，活了100多岁哈、啊、我觉得我比较推荐这个棒骨木耳汤啊，我通常是建议这是棒骨木耳，你也可以放点山药啊，放点山药一起去，就棒骨木耳山药做一在一起。那么一次做完了，做一次做很多容易坏呢，那你就可以把这个放在这个小包装里头啊，一个一个包成小包装，然后你给它冻上，然后每次拿一个你就烧开，再化掉，化了以后吃，这样就比较方便，你不用每天每天都去做。 对对对，好，非常的感谢李海月老师啊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李老师为大家介绍了非常多的和女性为绝经期的一些知识，非常的接地气，非常的说得很具体哈，非常的感谢李老师今天呢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，我们希望今后呢李老师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中医养生方面的内容。好，感谢您， 谢谢各位的倾听，谢谢听众朋友们。